伤过后才能够体谅，习惯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？我的爱不说谎，一旦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。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。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Yes, I'm my heart，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。几千留下最后天亮遗忘，我的爱不说谎，一旦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。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。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